爱的人，你是否珍惜所有？也许在每一分钟你没注意过，一个痴情的人在你左右，拥抱一颗从不被了解的心。如果我是你爱的人，你是否能够接受？ 江河水悠悠，泪潮流。 不能让你承受苦难，但愿你能对你命运反抗，放下你那沉重行囊。 我何尝喜欢带着伤成长，成就他人对我期望。 谁在乎流放，谁愿意错过年少轻狂。 一拥抱就地老，一吻就天荒， 想活在放弃人间的天上。 总无忧。 各位好，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提醒您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小雨，最高温度15度，最低温度7度，南风1到2级。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明后两天可能会迎来一波新的低温，会有雨夹雪天气以及小雨天气，所以提醒您安排好出行计划。 盛通佳居广场长阳体验店2017年1月开始全面招商。长阳体验店紧邻京港澳高速长阳出口，位于原长阳环岛东北侧长阳 CSD 核心商务区，周边大型社区众多，交通方便快捷，停车位充足，现成招家具、建材及相关配套品类。长阳新店的招商与良乡老店形成有效互动，优势互补。招商政策交三免一，招商地点盛通良乡店9层办公室，招商热线8936-9988，8936-9998。

相约。你无私的体贴暖我心田，多少年情不断，多么想抱你怀间，过眼的红颜风吹雨 是电视连续剧《胡雪岩》的一首片尾曲《情愿》，来自于刘欢。相信很多人第一遍听的时候呢，就已经喜欢上了吧。这首歌呢，虽然很哀怨，但是却有一种荡气回肠的感觉，很大气。它采用的是京剧还有昆曲作为音乐的元素，当然这也是刘欢所有歌曲当中戏曲的韵味最浓的一首流行歌曲了。各位好，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我是彤彤。接下来听到的是陈洁仪的歌《从前的我》，这也是 3D 动画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主题曲。 风中的云彩它向我走来，远处那个人还在等待，熟悉的声音已不在。你说你要离开，明天还会回来，曾经忘不掉的，如今你是否还记得来？转身不算告别，分离却分不开。若是遇见从前的我，请带他回来。 不仅是主题歌的名字，更是整个影片的主题了。它像是走进了所有当年看着《西游记》长大的孩子们的现在的内心。在这几十年的成长当中啊，很多人逐渐变得麻木，而那个童年时候的英雄就像一个放在角落的木偶一样，始终在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对你说，若是遇见从前的我，请带他回来。这种情怀还的确蛮打动人的。继续来听到是赵雷《南方姑娘》。 北方的村庄住着一个南方的姑娘，总是喜欢穿着带花的裙子站在路旁，她的话不多，但笑起来是那么平静悠扬，她柔弱的眼神里装的是什么，是思念的忧伤。南方的小镇阴雨的冬天没有北方冷，他不需要臃肿的棉衣去遮盖他似水的面容，他在来去的街头留下影子，方向在回眸人的心头，眨眼的时间方向已飘散，影子已不见。直爽，日子过得就像那些不眠的晚上，他嚼着口香糖，对墙漫谈着理想。心上，它呼唤着你的脸。 经在路上了，堵车就没所谓，下班了，工作就没所谓，不知道晚饭吃什么，随心就没所谓。 我是彤彤，只想听听好歌，陪你一起回家。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是一个没所谓的麦克风。 是一些欢乐的尽头，在无意中轻轻掀开，抖落了一世的笑声，总会黯然的分手，说了一些莫名的理由，在独处的时候心痛，这个抉择是对是错，真爱是谁，为何还是那么迷惑，真爱是谁，分手，说了一些莫名的理由，在独处的时候心痛，这个抉择是对。 投递当中的一首片尾曲叫做《真爱是谁》，来自于童安格。这首歌应该是突出了人们在情感当中的那种很矛盾的心理，而这种情绪呢，是在城市，当然只有在充满机会、充满这种高楼大厦的现代城市下才会有如此强烈的。城市里有很多机会，当然也包括选择恋人了，所以才会使童安格有这样的感叹吧。接着是郁可唯的《远方》，这也是2014年古装电视剧《古剑奇谭》当中的片尾曲。 海上满天的星。 这首歌和他的片头曲，也就是由张杰演唱的《剑心》，应该是有很鲜明的对比了。《剑心》是那种大气磅礴的，然后快意恩仇的，而郁可唯的《远方》是缠绵悱恻，流露出那种温情柔弱的一面，再配上精美的片花，更是让很多观众为之感动了。继续听到的是郑中基《我真的可以》。 我怀里好好的睡一回，别走太远，爱是会被距离拉断的线。我多想上拾起砸碎那些被撕裂的过去，和你紧紧地抱在一起，不想再去哪里。我真的可以剪了发，变了腰，忘了逃，爱总是叫人迷惑到底，也叫人彻底的醒来。我真的可以戒了烟，断了酒，忘了他，我的

汇宝行宝马 4S 店要您参加好友行动，凡推荐朋友来电购宝马，最高获五年免费保养。地址：京港澳盐村出口盐村公交站东侧，服务热线：5994-3555，5994-3555。 哪款电车续航给力呀？ 吉利帝豪 EV300 啊。 哪款电车充电省心啊？ 吉利帝豪 EV300 啊。 哪里能买帝豪 EV 啊？ 富电新能源 4S 店啊。购车热线：5612-4215，等你来哦。 你知道北京哪有正宗的重庆火锅的噻？你知道哪个重庆火锅还有川剧变脸的噻？快来大研屋重庆自助连锁火锅，用餐时孩子还能免费在儿童城游玩，原价59，99听众只需49。良乡拱辰街国泰商厦对面瑞城广场5层，131-2128-9966。 领先，天生属于锐者，无人可以阻挡您前进。一台具有青春活力的城市跨界 SUV 帝豪 GS 耀世登场，欢迎莅临沃德龙鼎吉利展厅。品鉴热线：010-8030-8588。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大兴信息网消息，20号上午，中国邮政在南海子公园日晷广场上隆重地举行了春夏秋冬特种邮票的首发仪式。此次发行春夏秋冬特种邮票一套4枚，图案内容分别为春燕剪柳、夏荷戏水、秋鸡凝穗和冬雪映梅，全套邮票的面值为5.4元人民币。据介绍，中国邮政曾多次发行4字系列特种邮票，春夏秋冬特种邮票也是继福禄寿喜、琴棋书画、诗词歌赋等4字系列邮票之后，再次创意发行的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邮票。此次发行的春夏秋冬特种邮票在大兴区各个邮政网点均有销售，售卖时间为6个月。北京晨报消息，大兴支线工程20号破土动工，标志着北京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第3阶段建设正式启动。同时，作为南水北调配套工程第3阶段重点工程项目，亦庄调节池扩建工程、河西支线工程20号也开始了主体工程建设。记者从北京市南水北调办获悉，第3阶段建设完成后，将有效提高城市副中心、新机场等重点区域和房山、大兴、门头沟等新城的供水安全保障，并为3环水系、永定河平原段的部分河道提供新水补水条件。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没所谓的麦克风由北京亚奥之星奔驰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 已经在路上了，堵车就没所谓；下班了，工作就没所谓；不知道晚饭吃什么，随心就没所谓。 我是彤彤，只想听听好歌，陪你一起回家。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是一个没所谓的麦克风。 平凡的生活注定现在暂时飘过，无法停止我内心的狂热，对未来的执着。拥抱着你 Oh my baby， 你看到我在流泪，是否爱你让我伤